我家有个飞禽白颈八斤鸡，飞到张家后院里。张家院儿有个肥颈白颈八斤狗，咬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，卖了他的肥颈白颈八斤狗。赔了我的飞禽白颈八斤鸡。